我今啟而來，而觀音所示，譬如人靜居十方區擊鼓，十次一時聞，此則現真實。而家咧就讚歎觀世音菩薩所修嘅法門，不但係現，而且係真，而且係相。哦，呢方係講圓通法門啦。圓通法門之所以超前邊二十五聖所修嘅法門咧，就係因為佢有現又通又相。點樣現呢？咁嗱，觀音菩薩話：由我觀聽十方現明，故觀音明遍十方界。哦，所以因為咁樣講咧，十方現明啊，由佢觀聽，用個眼去觀到聽嘅聲音。啊，即是说六根已经富用了，眼同耳是现用，啊，无有障碍，能够眼耳都是恭听十方世界，是又现又明，所以呢，观音的名字遍依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众生呢都称观世音菩萨叫施无畏者，啊，所以现在文殊菩萨说，我现在告诉佛听啦，好似观世音菩萨自己咁样讲，譬如有人静居啊，假设呢个系假设嘅事实，假设有一个人响屋企好静咁样响屋企，咁嗱点咧？咁假使跟有其他东南西北四位上下十方都一切打鼓。这个耳的声音呢都能够一起闻的，哦，十次一起闻。静居简别不是闹市了，是很静的地方。十方区击鼓呢是表示同时击鼓，不是前后，不是左右，不是不同一个时间，而是同一个时间，十方之中呢同一个时间来击鼓。个闻性冇先冇后嘅，同时都可以听得到。嗱，譬如讲说话咧，系有先有后，讲完呢句，然后讲嗰句，系嘛？食嘢系吞完嗰啖，然后吞嗰啖，系咪？睇嘢都系睇完呢度，然后睇嗰度，唔能够话一眼睇晒咁多嘢。就譬如睇呢部书吓，咁啊睇完呢项，然后睇呢项。但耳就唔同啦，十方有声音，一切听到嘅，呢个就系言吓。这个就是现真实，真真实实是现的。目非观障碍，口鼻亦复现，生耳合方知，心念粉雾水，隔缓听音响，下耳驱可闻，五根所不齐，时则通真实。前面讲这个耳根是现真实，其他根咧唔及佢嘅，而家又講其他眼耳鼻舌都唔及呢個耳根。眼咧係唔能夠睇見外邊，遮障住外邊嘅嘢啊！一張紙都可以遮住我哋睇唔到嘢嘅，哦，一塊布、一幅牆都可以令我哋睇唔到外邊嘅嘢啊！鼻咧亦係咁樣，鼻咧如果唔接近你咧，你聞唔到嘅。生咧係一定要以外邊嘅觸層接觸，然後先有知覺，離開觸層冇知覺啦。二咧係心念咧，心言意馬念頭咧係好多好雜念嘅。為有乜嘢咧？為有隔緩聽音響，下耳驅可聞。為有呢個聲音咧，加唱又聽得到。遠又聽到，近又聽到，咁五根所不齊，其他眼耳鼻舌身都唔能夠及佢，都唔能夠話十方區擊鼓十次一齊聞，唔能夠話眼耳鼻舌身都可以睇到十方嘅嘢，可以聽到，可以咧係接觸得到十方嘅嘢，唯有呢個耳根咧係能夠十方區擊鼓十次一齊聞。所以呢就叫做通真实。这个耳根呢是灵通的作用呢， 是超过其他的五根，音声性动静盟中为有无啊，无声毫无盟，非实盟无性，声无既无灭，声有亦非生，生灭而盈利，是则常真实。啊，呢度咧讲呢个。讲这个声音呢，前面是讲现真实通真实，现在是讲常真实。音声性动静盟中为有无，无声毫无盟，非实盟无性，这四句呢就显示这个盟性是常住的，有声音的时候叫做动，没有声音叫做静、啊、音声是属于总相，动静是属于别相。众生呢，我们呢是因为呢不知道动静而相、啊、是虚妄颠倒的，所以呢在这个盲性之中循环、啊、以为有声就有盲，无声就无盲，其实呢有声的盲亦在这里，无声的盲亦在这里，所以说不是这个盲性有生灭的、啊、虽然是无声听不到这个声音，但是这个盲性仍旧停留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而那无声就没了盲呢？声音再响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又听到呢？即显然呢，声音是有生灭，盲性是没有生灭的。因为这个盲性周遍，声生，这个盲性不是随声而生，声灭，盲性亦不是随这个声而灭。啊！呢、这个盲性是浸然周遍上智，所以呢本来是无生无灭的，因此它是生灭两种，它都离开的，生灭而盈利，即是说盲性离开生，离开灭，生它不生，灭它又不灭，它是上智在度，它的体性是上智的，本来无生灭，所以呢就盈利这个生灭两种层，又使呢证明这个盲性是真常实、啊、常真实。盲性现，所以无得区别，盲性通，所以又无所障碍，盲性常呢就本来无生灭，以这个现通常的盲性为本修因呢，就一定咧係證得圓通上嘅佛果菩提啦。咁呢一種講法咧，就係應該果海知佛所證嘅圓通果，必定係用呢個圓通上嘅因啊。呢啲咧就係果切因緣，所以咧四科七諦啊之中咧，唯有呢個耳根係咁樣，其他嗰啲咧都唔能夠比得上。所以呢法啊讲这个四科七谛都是二类众生，是为了酬答这个当机啊阿能最初十方之佛最初得成菩提的最初方便，而家盟是施利菩萨显著这个圆通上心真实的耳目圆通呢，就是答阿能所请求妙奢摩陀奢摩僧罗的请，因为这个盲性呢，因为这个盲性呢是通真实，所以就能够成这个妙奢摩陀的空故。这个盲性是通真实，所以就空嘛，空呢就成这个空故。能够供这个盲性是现真实呢，现现样包括一切真谛、作谛、中谛在内，所以呢就成这个三摩菩提假故。如果能够供这个盲性上真实呢，就能够成就妙禅罗中故。公世音菩萨说，我从耳目现照三昧啊，现心自在，所以呢因入漏呢而得这个三摩地，成就菩提，思维第一，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言通常心真实修这个言照三昧，言照金刚三昧修成功呢，就得到入这个奢摩他空共同埋三摩菩提假共同埋善罗中共，这个三摩地就是首领阎王大定。咁啊，中领在梦想，不为不思慕啊，共共觉七思维，心心不能及。呢度咧就显呢、这个离咗呢一个思维意识嘅思维，而显呢个梦性嘅真实。思维系第六意识，系上位意识。我哋知道大乐意识咧有上位意识，有妄位意识，有独头意识。咁而家咧就话众领系响妄中咧，响妄中我哋发妄嘅时候咧，前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前嘅五识咧都停止咗活动啦。已经嗱，你瞓觉嘅时候，外边有放电影，你睇唔到；外边啊响度食嘢，你又食唔到。外面在那里是开 party 你都不知道的。但是呢这个意识呢就在独头意识呢就在那里做事了、不停止这样活动。所以呢纵然在妄想呢不为不思不为不思慕，在这个独头意识在那里作紧妄的时候啊，你根本就想不到有其他东西啦。但是一有声音呢你即刻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一有声音你就知道。如果譬如说我在你前面拿幅相给你看，你看不看到？看不到。我带些东西给你吃，你会吃会吃呢？你不会吃的、给些香给你闻一下，你闻不闻到呢？闻不到，睡着了嘛。但是在你的耳边一喊呢，你即刻醒了。这个就是通、所以呢就说各共七思维，生心不能及。其他生啊、眼啊、鼻啊、舌啊都不及这个各共，这个耳根的各共超出这个思维的范围。喊你一声你即刻就起了、所以呢这个耳根是最好的。今此娑婆国，声闻得声明，众生迷本盲，从声故流转。阿能众强记，不免落邪思，岂非随所论，善漏获无妄。最初呢两句，今此娑婆国，声闻得声明，就显呢个耳目圆通，刚刚好对正呢个娑婆众生个机。因为法呢出现于娑婆世界圣道呢，是以音声来转法论的。众生呢因为闻法的音声而得到悟道。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是法度众生，因法的音声而证阿罗汉果的，所以叫做声闻好多好多。所以经下面讲呢，其数分有十行河沙，皆获本心远离远尘离垢，获法眼净，就现前凭佛的声音是法，令他开悟的。众生是包括九法界众生，众生为本问这句说话，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众生。九法界众生呢都是迷失本来的问性，从这个声去分别，分别好丑爱恶彩舍，就起或就作业，就流转生死。或者有些狂慧的学者呢，是不会呢是因缘悟道啊，直救公心，而是呢但是呢他会从这个声而流转，从声流转呢就增益他的气能，即是说这个声音呢能够凭声音悟道的亦有很多，凭声音去流转去增益他的气能的亦有很多。怎么说呢？譬如说法讲这个念法发梦给我们听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跟着去念， 跟住去念咧，我哋咪得到念佛嘅三昧咯。咁我点解我哋会念佛啊？就因为佛说呢种法，从佢声音里边去明白呢种道理去修嘅。嗱，呢个系好方面发展。另外一方面就点啊？另外一方面有啲人咧啊，听经听到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佢一味去讲唔做，一味去讲。讲咧讲到天花乱房，讲得好好听，好好听。但系讲一套做一套，所以咧又系从呢个声音而流转，啊，唔会得到实益，叫做增益气论，哦，自取轮回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好易嗱，譬如乜嘢？举个例，柯能，柯能啊，纵然系多猛咁。所以話柯能中強記啊，不免落邪思。即係話柯能咧，係多生多世都係多聞第一，都係從呢個聲音去論展，係能夠記得十方世內清淨佛嘅秘密藏啊，係記得好清楚啊，一力二根啊，永為道種，唔會忘失嘅。但是呢他多聞而不修啊，而不修呢，所以呢始终不能够避免这个摩登騎女的邪思联想。再讲柯能呢是用言心听法，用这个色心去分别佛所讲的道理，因此呢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本，不是三摩提的正道。所以就说岂非随所论，善流获无望。如果你能够将你闻法的音声从这个因缘悟道，直教明心，直凭直法的音声的教导去明白你的心性的话，你就可以善流以升铁，善念这个闻性呢以外边这个声呢是铁节，这样呢就能够入流，入流就望所，入流望所之后呢就得到证到这个真真实实的圆通，以后呢就不会有这个妄了。若果不卖呢就可以善漏以升铁啦，反盲盲自性啦。如果賣呢，也仍舊是漏展生死咯。所以啊，同埋賣都是在一念之間。法十方之法是同呢個柯能話：你想知道啊，驅生無明，使你漏展生死，為以落根，更無他物。你又想知道无上菩提令你出证安乐涅槃，直证妙乐，亦是你落根，更无他物。所以呢音声呢是好而不好，是在你个人迷和误。如果你听到佛的音声而能够明白那道道理，依照去修的话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你听到佛的音声呢，一味去分别，一味去分别，向外去流展，不能够反盲盲自性的话，你仍旧是堕落生死，仍旧得不到涅槃。所以呢六根之中啊，为以六根更非他物，就是说六根之中有这个耳根是迷和误，随便你，你能够误呢你就可以成佛，你能够迷呢，你迷念这个音声或者执着这个虚妄的声尘的话，那你就会堕落。柯能以谛听，我成佛威力宣说金刚王而永不思议。够钟了哈，讲不讲埋这个段啊？啊，闻是悉利菩萨成佛的命令啊，是为柯能显疾圆通本根嘛，因此呢他就直头叫柯能，啊，你现在听到，啊，我闻是呢是成佛的威神的力量，现在为你讲宣说这个金刚王而云不思议，法母真心梅。 我而家同你显出嚟啦，显出乜嘢？显出呢一个耳目圆通，就系、是、金刚王，就系、是、二运不思议法母真心妹咁。哦，如果你阿能真真正正想返蒙归真嘅话，你就应该俾心机听我讲啦。哦，呢、这、一个法母真心妹就系、是、金刚王二运不思议法母真心妹。金刚王譬如乜嘢啊？譬如奢摩他空故，能破一切妄想执着，好似金刚咁坚固。佢个相咧系好明了嘅，佢个用咧系好锐利嘅，能够挑滑竞争，所以叫做金刚王。二幻即系无而忽有，有而等于无。即是等于菩萨呢，从空而出假，而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，供一切法而幻而不执不着，就是妙三摩菩提假故。如果你能够一方面供这个修这个奢摩他空故，一方面修这个三摩菩提假故，相照空有又相遮空有的话，这个就是叫做妙禅罗中共。这一三共能产生一切之法，即等于下面经文说，此事未曾法，一路涅槃梦，过去之时内师门已成就，现在之菩萨今觉入营明，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，我亦从中证，非为观世音。因为十方之佛都是根据这个三观去修去证，因此这个观呢，这一心三观呢，叫做法母真心门，是能够产生一切法的，能够降生一切法，所以叫做法母。法母真心门是哪种定啊？就是这部经所讲的首令阎王帝定。这一段经文呢，简别咧，唔系外道所修嘅定，亦唔系二乘圣人所修嘅定，亦唔系虔教菩萨所修嘅定，而系现教菩萨所修嘅定。所以呢一个定咧系首令阎王帝定。哦，讲到呢度为止。